各位同学，我们上一堂课教了白虎汤，那接下来就要教白虎寨人参汤，还有竹叶石膏汤，然后教到那个承气汤。我最近在想啊，我们中医说的药性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说跟化学物质到底有没有冲突，我觉得很难说。比如说，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好比说，如果你的那一罐科学中药是特别祛湿的药或者是保湿的药，它一定特别快会结块。就是比如说像是蔓能冬啊，或者是甘草，一定很快就会回潮，然后变成一整坨。那如果是祛湿的药，像白术、苍术，也会很快的就结块。那因为我常常有些药分装在小药袋，然后我会发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是，像我们说往里面补的，像肾气丸，对不对？肾气丸的科学中药啊，装在小药袋里面，放了一个月之后，那小药袋会被那个药粉抽成像真空的一样，就整个药袋是缩进去的。然后如果是桂枝汤、麻黄汤，那个药袋是鼓起来的。就是到底为什么它的化学成分会引发这样子的物理现象，我也搞不清楚。但是很多事情我想有一个共通的原则在里面，那我们也许是在这个有限的人生里面稍微摸索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对于我教的中医我自己有一些反省啊，就是我每次讲本草都会讲到这个东西的一些比如说传说啊，就是它的长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会有什么药性，而这件事情是不是百分之百对的呢？那我要跟同学讲，就是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对的，只是我们习惯，中国人传统上习惯这样思考。那我们主要是要知道它有什么药性，这个才是最要紧的。那些推论的这些故事啊，就不是那么一定。就像我中医基础班的时候，我说苹果跟草莓啊都是花托长出来的，所以气不够啊，吃了会让人的能量受损。可是就有人在部落格上面问我说，那难道花托长出来都不好吗？那你怎么不说梨子不好，怎么不说无花果不好？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故事讲讲也会自我破功，所以我们到最后只能就以结论来讲，就它是这个药性。那至于那些东西就当做调味料啊，就帮助你能够记得，这样就好了。我觉得说一个故事的好处是，那个故事当做主轴，很多附带的药性你比较容易记得啊，也就是这样而已。你把故事当做是背口诀就是了。你知道什么叫背口诀？我们背方剂的时候，对不对？比如桂枝汤要说桂芍炒姜枣，就是桂枝汤就是富贵之人的汤，要用很贵的勺子来炒姜跟枣啊。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记得桂芍炒姜枣这样子。那小青龙汤是小青龙跪下要姜五妈操心，就一个小青龙遇到灾难，跑到姜五妈的门口跪下，叫她帮忙解决啊。就小青龙跪下要姜五妈操心这样子。桂枝半夏干姜、五味子、麻黄、甘草、细辛，对不对啊？就是当做口诀就好，我们讲的故事当做的口诀就好。但是因为这些故事的具体内容我们都不是有神通的人，也不会都真的了解它完美的真相，所以希望同学也不要说拿我说这些故事去跟任何别人杠上啊。那如果遇到别人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就欣赏他就好了啊，看看他照他那样方法做有没有什么结果。那如果有那样好的结果，我们可以多学到一点东西嘛，对不对？那今天要讲到白虎加人参汤，其实白虎加人参汤跟白虎汤只差一味药，就是多加人参。那白虎加人参汤的人参要加什么参？那就请各位同学记得，千万不要加高丽参啊，就加党参或者西洋参不错啦，至少比较清凉生津。那太子参好像参虽然很温和，可是生津的效果比较弱，党参也不是那么好，所以要多加。那至于高丽参、吉林参的话，那个药性很温啊，那可能吃了会更渴，那就没有用了。所以白虎加人参汤的参，我们姑且以西洋参，西洋参比较贵，对不对？所以就党参加多一点啊。 那白虎加人正汤的条文，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哦，怎么六至二十七条开始了啊？他说呀，太阳病呢，服了桂枝汤之后，大汗出，大烦渴，脉洪大。其实大汗出、脉洪大，我们就知道他可能要用白虎汤了，对不对？那白虎加人参汤只是多一件事，就是渴。白虎汤就已经可以烦了，那多一个渴的情况呢，你就要帮他补津益，所以呢就要加人参。那你也从这一点你也晓得说，如果你加的是不对的参，大概救不了那个渴，对不对？因为人参要让它生津益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八至四十六到四十八条啊。这个八至四十六条，他说伤寒啊，如果你用了，或许你用了吐法，或许你用了下法，然后又过了七八天呢，还没有好，热呢结在里面，然后里面跟身体的表面都热，表里俱热，就是说你身体在发高烧，而你的表也不恶寒，对不对？表寒的话就是桂枝汤、麻黄汤，怎么会恶风恶寒嘛？那这里完全不会，都觉得好热啊。那可是时时恶风，这个时时恶风，我想跟桂枝汤的雾风的感觉虽然表面上是很像的，但是你这样想好了，就一个人精液很不够的时候，而他又在发高烧出大汗，那汗孔全开的人一定会很讨厌吹到风，因为身体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可是基本上我们要用白虎加人参汤的时候，不服雾风无所谓的啦。那他这样讲，我们就说如果你符合这些主症的话，就算雾风也没有关系啊，主要是大渴，舌上干燥而烦啊，而且还有耳烦，所以烦很重要。那欲饮水漱身的，就这个人很清楚嘛，白虎加人汤症的人会一直想要喝水，那喝水的胃口会非常大，那就用它。那至于第四十七条啊，他说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被为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其实这一条比较离奇，他又没有高烧，那就是嘴巴很干很干，心很烦很烦，然后他的背上微微的怕冷，这样要用白虎加人参汤。哎，请问一下，因为这一条是写在这边这么一千多年了啊、哦，然后当然历代医家也会做一些解释，说为什么这个人背上会怕冷。可是因为我临床上没有刚好见到，所以我不太清楚那个怕冷是怎么来的，就是历代医家都有他的推测，可是他的可信度我不太确定。你们有没有人是那种发高烧又烦又热，然后背上特别怕冷的？有没有那种感觉过？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背后也好，背心也好，那个部分都会有点牵涉到我们人那个看不到的那颗心。因为我们中医基础班就教过，人的这个心是前胸后背凸出来的一个无形的东西。那这个我们看不到的这颗心，到底在这身上有没有关联呢？哎，同学，你们真的都没有说发高烧而背吗？天哪，这个我自己忘了把手机关掉了，真要死啊！暂停一下。哎，我自己跟幻想那个状况是，我是我的幻想啊，我不是在教真理啊。我的幻想是说，如果你发烧，全身发热，然后汗孔大开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是碰到冰冷的东西会特别敏感，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你的背上吹到冷风会特别觉得，因为人的这个阳气都是聚集在背上为主嘛，就特别有一种沾到异类的感觉，就像是你全身很热很热的时候碰到冰雪会觉得特别冰那种感觉。我不确定啊， 那大家也没有这种人生体验，对不对？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背会怕冷的啊、哦，几个《伤寒论》里面有的汤证，像白虎加人参汤是背为恶寒，而这件事情奇怪的一点是，为什么不是白虎汤证？为什么有了人参他会是合到这个证？也就是他的精益要不够的时候，才会有这个背为恶寒的现象。那到底什么道理？同学思考看看，因为历代的注家，我也不是说看的能够很认同每一家的讲法，我不能说他错，可是我也搞不清楚。那另外像是林桂竹竿汤的那个证，有一个背上好像巴掌大这样子的，哦，那那个是心阳不通，那个很简单，因为林桂竹竿汤那个背还如巴掌大，我遇到过，所以这就是背部正中心那一块冷，他会觉得冷冷的。所以林桂竹竿汤那个证是我遇到过，所以我知道。那至于说像后来教了真武汤，有一个加减方叫做附子汤，附子汤也是背上发冷，那那个是阳气，那个命门之火阳气上不来，所以整个背会冷。但我这样说只是说希望同学要认得啊、哦，阳明病是高烧高热的病，对不对？所以同样这个人说，哎呦，我背上觉得有点冷，你要看他是烦热还是软绵绵。因为如果你是少阴病的附子汤症，哎，你可能也是这样的软绵绵，然后说背上冷，至少你这个不要搞错。然后还有就是阳明病的人，他的呼吸比较是听起来这样的，就是会有那种摩擦声。那少阴病人的呼吸就是那种软绵绵的，就好像呼吸量变得比较少那种感觉。所以有其他的，那反正张仲景里面说的背会有点冷的，就背上冷一块跟巴掌大量，那是林桂竹竿汤证；背微微怕冷是白虎加人参汤证；然后整个人觉得背发冷，那是附子汤。那至少这样子同学可以分嘛。其实我这样子讲是非常所谓的基本教义派，就是哦，张仲景这样说，所以我们就这样分。但实际上在临床有没有可能遇到一些例外的状况？我想一定是会有。可是我总觉得教基本功这样就乖一点，以后你医术好了，遇到这些例外的状况再另外说嘛。啊，所以我们就假设这个人是精液不足的情况，他的汗孔一开的时候，他的身体的体温跟外界的世界没有一个缓冲的东西。因为水汽可以缓冲这个温度的差别，所以他就觉得直接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冷，而这个因为身体最热的地方应该是背啦，啊，就是阳气比较多的地方是背，所以他会特别的敏感的感觉到这件事情。我们姑且掰出这样的道理，啊，就是只是帮你记住这个条文，这个道理是不是真的啊？对不起，不知道，好不好？那你们都没有遇到啊，好吧？那再来说是48条啊，他说伤寒脉浮发热无汗，这个地方都还是什么，有点像麻黄汤症，对不对？那其表不解当发汗啊，他就说当你是麻黄汤症的时候，应该要发汗，不可以给白虎汤，必须要可预饮无表症者才能用白虎加人参汤，这样子很清楚嘛，对不对？他只是在点醒你说麻黄汤症是麻黄汤症，白虎加人参汤是白虎加人参汤症，所以是可预饮无表症者，所以就白虎加人参汤，就是嘴巴很渴，可是他的症是里症，因为阳明病在三阳里面比较叫做里症，就里面这样热出来，那没有说没有表症什么，就是 不是这样的脉浮误风误寒才能够用到白虎加人参汤。那这句话同时也说了一件事，就是说大渴要喝水就有可能用白虎加人参汤，甚至不一定要脉是怎么样哦。就好比说在郝万山先生的那个课里面，他有讲说有一个人啊、哦，就是每天渴得不得了，疯狂要喝水，一下没有水喝就要死掉一样，就是一直出大汗，整个人枯槁的。那这种东西一般西医是判定为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可是因为他是白虎加人参汤症，那就开了白虎加人参汤，然后那个人就好很多，然后就不再渴了，然后用了之后呢，那个人的血糖也就降下来了。那于是那个时候郝万山先生就说，那我们是不是要觉得白虎加人参汤是一个降血糖的药呢？ 我想我们中医不可以这样想，当补下全身汤治的是大渴大汗的药，那如果你刚好是大渴大汗，那你用这个会好很多，可是不可以把它当做降血糖的药来看，好不好？因为那种大渴大热的糖尿病只是糖尿病里面的一种，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种。我们通常中医基础班教肾气丸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以后会教真武汤的时候，就是很多是阳虚嘛，或者是阳气不能收纳，那所以虽然可以啊，某一些糖尿病它可以治得好，但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专病专方。像我们说到什么口诀，记得我那时候在准备考试啊，背这一条的时候，你知道要编什么故事才能记得？因为 我那时候对伤寒论是很不熟的哦，所以我们要编一个口诀，是把它什么发热无汗表不解，然后什么，然后要编一个故事，说什么这个人口渴，说是去买可乐，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太晚回来，说没有带手表，所以晚回来，让家人都不上当，所以他就白虎了他的家人，所以是白虎家人汤这样子。背很多奇怪的口诀才能记住他的条文，所以我们为了考试是这样在做的，就口渴去喝水，然后说没有代表，然后家人不被骗，就是白虎家人汤，就是都要这样子背，不然的话你背不住。那到后来比较有在读到他的道理啊，就比较能够直接记得了，不然的话那时候背条文死背就是这样子背。我现在觉得很愚蠢，还不如干脆就像一般人默书一样直接背下来算了，不要编那有的没的，就让你那几百条就在那边编那种什么快速 PDA 的时候真的要死了。那时候因为有一个电视节目误导我，有一个电视节目呢他有什么学英文 PDA， 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在教说英文的蜜蜂叫做 bee， 对不对？你就想象有一个蜜蜂停在墙壁，所以看到蜜蜂就想到 bee 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法记。然后我就被他误导，然后所有的条都用这种方法来背口诀。现在想起来非常的不值啊！那你们有没有人是每天大热大渴出大汗的？有吗？有遇到吗？还好啊。这类的病可能在别的地方吧，别的地方比较会有。那台湾的人一般人的这种出汗不止，我们也教过有些人是桂枝汤，对不对？要先起时发汗。有些人大汗不止是阳虚，对不对？要桂枝加附子汤啊，绝不是什么都是白虎汤，对不对？大家要稍微分清楚一下。那还有一条五之六条啊，五之六那个是重液啊，重液就是中暑了。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劝五之六条中暑我们要怎么用百虎加人参汤啊。这个他说太阳中热者，就是人呢不一定是感冒，太阳经也可以被别的东西搞伤啊。那就是说当你呢是被太阳晒晃，就是你是中暑的时候呢，这个人会汗出又恶寒，身热而渴。这个不是在讲感冒啊，这是中暑。哎，中暑你会怕冷，对不对？会啊，会怕冷的。啊，中暑，有的人是中暑汗是流不出来的，对不对？那有的人是流得出来的啊，这是。就有好几种啦 啊。那当你中暑身体很热又很渴的时候，那你可以用白虎加人参汤。因为啊，为什么要用加人参，为什么不用白虎汤呢？因为很简单，中暑的人一定是先气虚才中暑，所以你一定要补气跟清热一起用。那白虎加人参汤我们从前中医基础班也教过，就是我们把它的剂量都减弱减小，就变成十方的六一散，对不对？甘草跟滑石两味药，那意思也是一样嘛，补一点气然后把那个热清掉。那基本的结构就这样啊，我们不太需要花太多力气来想它，反正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座的人都是大人了嘛，遇到太阳很大就不要去晒嘛，何必去中暑呢，对不对？哦，中暑不是那种 国高中生发生的事情吗？就他们学校什么运动会啊，什么早上操场啊什么的早会啊，那不得不站，然后才会中暑。那我们的话有一点热，就要想想我们是多么脆弱的人类啊，不要去跟他硬拼嘛。那再来，我们就看一个白虎汤的变化方，这个竹叶石膏汤。竹叶石膏汤，它在《伤寒论·本体》里面是治疗病好了以后啊，没有好透用的方子，就是病后调理的方子。那我们看到第十二卷的第43条啊。这里竹叶石膏汤它是这样的，伤寒已经好了，可是呢虚雷少气，就是你们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吧，病已经病完了，可是整个人哎呀软绵绵的下不了床，有过这种体验吧。然后气逆欲吐，而有些人因为他的身体太虚哦，他的气会往上冲，也就是常常会觉得很恶心，没有胃口。那这样子就用竹叶石膏汤来医。那我们先把跟白虎汤一样的东西看一下，比如说石膏、人参、甘草、粳米，这些跟白虎加人参汤很像，对不对？我们先把它挑起来。那另外，因为这个人会气逆想要吐，那要降逆平这个吐的话，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半夏了，所以半夏要加嘛。那还有呢，麦门冬要加。为什么要加麦门冬？我们讲过麦门冬是一个能够帮助这个身体这种肺部啊，或者是我们说让这个脾胃的这个络能够疏通，然后补到肺。所以伤寒治好以后，有的时候这个人气很虚，整个肺都是没有能量的，然后说啊好那个讲话都没有力气。那这样子你用清热的药啊，然后再加补药，这样子比较好补。至于说竹叶的话，我们待会有讲本草会比较专心讲。那竹叶石膏汤它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白虎汤放米的时候也讲到说，它这个米啊先用十碗水煮成六碗，然后再加米，再把米煮到熟，那就是米用少一点，而煮的时间也少一点，这样子这个米就会比较固护到上焦，对不对？我们有讲过煮的时间量小而煮的时间短，这个药比较取到它的气比较会浮到上焦来。那当然古时候汤易经那个普行诀这个方没有这样用，普行诀都是先把米煮好了再煮汤啊。那这个是张仲景开始的一种规矩。那么在敦煌出土的辅行诀里面，辅行诀里面的小青龙汤就是麻黄汤，辅行诀里面的大青龙汤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小青龙汤，而辅行诀的白虎汤，小白虎汤就是我们的白虎汤，大白虎汤就是竹叶石膏汤。所以这个竹叶石膏汤呢，它跟我们伤寒论的小青龙汤是一个成对的存在，就是在太古的方剂里面是成对的存在。那小青龙汤是肺太冷太湿，而竹叶石膏汤是这个肺太热太干，所以大家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想？所以他要用一些又凉又润的药来帮助这个肺恢复功能啊，刚好是这个大白虎汤跟古时候的大青龙汤这个对偶的存在。哎，在说什么啊？照理说麦门冬如果常常用的话，那些有些机能是能够恢复的。那我想同学提到肺结核是很有道理的哈，因为肺结核的主症跟竹叶石膏汤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肺结核也有一段时间的主症很像小建中汤，就是看病程刚好症对到了就可以用。那竹叶石膏汤平常好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他如果是很虚又很燥热容易上火的话，你用这样的方法给他补气，有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用的，就是又清热又补气嘛，算是一个滋阴清热的一个方子。 像这一条的前面一条，我们待会教，我们以后教到李中昌也会提到过，就是他说，你看啊，他说病好了以后啊，动不动就还有一点痰，那这个东西就是胸口太寒，所以你要吃理中丸，把这个脾胃暖起来，胸口才不会有痰。像你说，很多人生病以后那口痰去不掉，那就想要用什么直接吃一些什么止咳化痰的药。其实，在张仲景来讲，你应该先把脾胃的机能恢复，这个最要紧，对不对？这个比较能够是治本嘛。那么我们因为竹叶石膏汤有一味药我们没有学过啊，就是竹叶，所以我们来说一下竹叶好不好？这个《神农本草经》的这个竹叶这一条，其实不是不应该叫做竹叶，这一条是竹，它的竹子它先讲叶干什么，然后根干什么，然后枝干什么，然后实干什么，看到没？所以这条要叫竹叶有点过分，这条是竹啦。那这个说到竹子呢，对于本草学的认识，同学就先记得一件事，就是凡是竹子的任何部分大概都是偏凉的啊，竹子的整体的药性大概都是偏凉的，所以竹的什么大概药性都不会热。那竹的叶子，首先说竹的叶子好了，我自己家里面有种竹子，所以我知道竹的叶子都是长在这个树的比较高的地方，所以竹的叶子多半在竹的上面的部分，底下的部分就是竹竿，所以自然而然用竹叶就是清上焦的热，就是这样。什么东西？竹笋清下焦的热，对不对？就是有此一说啊，但是不完全这样说，因为竹笋是有很强的力道要往上面长的，所以要另外算。那这个竹子呢，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人。因为竹笋的力道，你就要怎么算啊？比如说，像竹子在中国古时候，称竹子为什么？称竹子为杜母草。就是让妈妈感到嫉妒的草，就像有些妈妈她长得很丑啊，身材又不好，然后看到女儿穿得很漂亮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啊都没有那么这样子享受过青春啊。那同样的，因为你如果种竹子就会知道，如果你的竹子养得还不错的话，通常它那个新发的那个芽哦，很快会长到比原来的那个更高。所以一定是，就是它常常会子株长得比母株要高，所以妈妈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儿子长得未免也太快了一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说法。而且它那个竹子，中医的书说竹子的那个根喜欢往东南方发展，就如果你把竹子种在地上，它通常会比较往东南方去发新的芽，就是常常会这样子，但是我不敢说绝对啊。因为听说绝对往西边指的柏树，你会到阳明山去看，每一个柏树都乱指的。那关于说，然后还有竹子有些很奇怪的特性，就是竹子很喜欢腐烂的东西当它的营养。好比说，如果你有一个竹林，对不对？竹林那边往往都是有什么猪的这个猪的尿，就是什么动物的粪尿在那个地方。所以说竹子最喜欢什么东西啊？中国本草说竹子最喜欢死猫，就是如果你把死的猫埋在那边腐烂，对竹子来讲就是最好的营养，这样子。那它是从这种很多很多脏污的那种湿气里面发出来的东西，可是它的能量还蛮干净的啊。那这个是非常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另外一个代表性的东西。那中国人用它来比喻什么？它一节一节代表人很有志节，对不对？那这个一节一节的东西，其实我们都知道，以五行五脏来说，哪一个五行是跟志节有关的啊？就是肺经，对不对？所以这个竹子它虽然是木头，可是它的形状来讲不太像木头那种 一般的草木都是勾芒气很重，对不对？就是以圆弧发芽然后转弯为一个长的方法。但是竹子就感觉上好像是秋天的荣平气比较多一点，反而是勾芒气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它在草里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那至于咳逆上气是那种肺如果有热的话，你用竹叶来清啊，是很对的。而且有一件事是这样子，好比说你要清热，如果你用黄果、黄连、黄芩这些药都会有一点燥。那如果你用大黄，因为大黄吃了以后会拉，对不对？拉是不是也会损失你的津液啊？所以很多苦寒的药都不能够让人保湿。所以竹子它在很多药里面特别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它的药性，它的凉是我们说的，它在凉里面被称之为清润，就它不但凉，而且是有一点点滋阴的效果在里面的。但我们要说滋阴的东西有很多啊，什么天门冬、麦门冬什么都很滋阴啊。但是你要直接凉而有一点让它凉润的话，竹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方没有带到，但是同学不妨知道一下，就好比说古方啊，就是《伤寒杂病论》的方，或者是《千金方》里面，凡是什么孕妇啦、产后啦、发烧啦之类的药，常常会用到竹子的某一部分，比如说竹皮啊，竹子刮下来的皮叫做竹茹啊，竹茹，像竹皮之类的药。那为什么在某些特殊的发烧发热的情况，你不用那种什么很强的清热药，什么大黄啊，什么那些三黄类的？那就是因为这个人如果是产妇，产妇一定损失很多血，对不对？在精液不足的时候，你要帮他清热的话，你就要用比较不会伤到精液的东西。那像石膏当然也是可以，可是你单用石膏人就被寒坏了啊，就是石膏到最后还是有一点偏寒的。那竹叶可能是好一点点。那我们说竹叶的本体说治咳逆上气，这个谁都能够理解啊，因为上焦有热的现象的话是可以的。至于易经啊，这就很麻烦。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两个字的易髓，就骨髓满出来易髓？那这个是刘立宏他的这个思考中医里面提到的一个例子。他就说啊，我说有一种病啊，是那个人的骨头啊太过于旺盛，以至于什么长骨刺啊，或者是牙齿长得特别长，就是人像小白兔或者小老鼠一样，那个牙齿一直长长。那这样的病呢，就是如果他刘立宏觉得他的思考是说，这是一个人的水不受克，因为骨头属水，对不对？肾属水，那水不受克的时候会很强烈的这样子，很过分的糟糕，所以他要用土克水。所以他治疗易髓呢，他就是要用白竹煮的水漱口，然后那个牙齿就不再暴涨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我们用补土来治水有效。然后呢，他就又发现有什么脚跟长骨刺，然后他就叫他用白竹煮水去洗脚，然后那骨刺又好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当你那个水的东西过旺的时候，他是提出说可以用土去克它的。那津是属于风木勾芒气的东西，对，津是肝的延伸嘛。那易津的话，可能竹子是非常具有荣平性、荣平气的植物，所以它志节啊，就是在那种平行的脉络非常多，所以它可能可以对付它。可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易津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叫易津？就经常出多一块，那是什么东西？脂肪瘤吗？应该不是吧？就你先抓一只叫做易经的人，就病人给我看，我才知道要怎么样用竹子。我到今天这么大，我没看过什么叫易经哎，啊？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易经？就是易髓，我们知道是骨头长太多，那筋长太多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人知道？啊？易经，这个经啊，你们有遇到过吗？ 前一阵子那个电视 上 报道，那个小男孩长尾巴， 长尾巴，长尾巴不是病吧？ 他说是脊髓的一个病变。 哦，那是骨头长太多，对不对？那筋长太多会怎么样？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易经这个东西，我们好像临床上不容易看到，以至于啊，后代的人在传抄《神农本草经》的时候呢，它是个治疗易经，对不对？有另外很多版本的《神农本草经》呢，就在后面加一个集字，就是说他把它说成抽筋，就是抽筋那条筋崩出来的易经。那到底易经等不等于抽筋呢？哎，这也是很值得怀疑啊。那当然，历代医家如果把易经看成抽筋，那就会说啊，那竹这个东西呢，好比说，因为竹的很多部分都可以清热化痰，所以有些那种，比如说忽然倒下去抽搐那种状态的，那的确也是一种抽筋，对不对？那种筋风的那种风痰，竹子可以去掉，所以它会有用。所以，但是你要我诚实的回答，易经是什么东西？非常抱歉啊，没见过。所以等他见到了，我们再来想怎么办好了。那至于恶阳杀小虫啊，那这个竹子大概多少有点去虫的效果，但是有多强我不知道。我们很多因为竹子长的香菇叫雷丸，我们讲过对不对？雷丸就是一种寄生虫的特效药嘛，它多少是有用的啦。那至于恶阳是这样的，因为竹子清肺热，对不对？那任何皮肤表面的发炎或者溃烂，竹叶都会有一定的疗效啊，这是表里的问题，所以这一定会有的效果。那至于竹根啊，做汤能够益气止咳、补虚下气，这个 我想如果同学是很喜欢吃笋子的人，就不妨 相信这句话算啦。你们有没有人觉得吃笋子吃多会怎么样？历代这因为1700年之间这些各本本草书啊，为了吃笋子好不好的事情吵到今天还没有吵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做出结论。因为他们有人说笋是瓜长篦，你知道什么叫篦吗？就是古时候有一种齿比较密的梳子啊，就是那种古时候的人不洗头用那个篦子把头皮刮下来的那种，把头皮屑刮下来的那种。他们说竹笋是瓜长篦，说吃久了之后它会把你身体里面那些养分什么都带走，所以久服竹笋会怎么样？会比较虚或者比较容易拉肚子。那你们有没有人说是很爱很爱吃竹笋，然后发现自己很容易拉肚子？有这种人吗？因为现在1700年我都还得不到结论，现在能不能有一个人给我个答案？你们有没有人很爱吃竹子啊？真的吃笋子就是吃竹子叫熊猫啊，就是啊，吃笋子喜欢常常吃笋子的举手好不好？那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比较容易泻呢？有人点头，是怎么样？哦，如果排泄不好吃竹笋容易排泄啊，那可能还是有点这样的效果。但它有多毒，可能就跟茶一样吧，就你茶喝太多人也会有点被刮到，但是你也不会说一顿竹子，哎，怎么样？ 我以前因为我们家有种很多竹子，哎，那我养很多竹子，就是那个刺竹跟麻竹， 刺竹麻竹不能吃， 哎，对，因为那个麻竹笋啊，就是很大只的三麻竹，那个绿竹笋。哦，笋是白的，小小的，吃的没有什么 关系。但是那个大的那个麻竹，山上那个大麻竹，嗯，骨里 最多 嘛哈。那个大麻竹的话，它 如果没有杀青，我所谓的杀青，就要把它这个水把它 煮过以后， 苦水弄掉，很快下 雨。哦，对对对对对，这个各位同学，你们要原谅我的准备功课不周全哦。就是我在处理本草书的资料的时候，那个竹子是有分很多种类的，那可是只因为我觉得反正我们去中药房买的竹叶现在就是那一种嘛，然后平常在菜市场买的笋子就这一种嘛，所以我就不再帮它分类了。所以有很多很多关于竹子的种类的论述我全部都没有整理起来给你们，所以刚刚同学讲的就是我没有用功的地方好不好？那 基本上我们一般就是在菜市场买笋子嘛。那如果你要到山上去挖的话，那同学的建议还是要非常注意啊，就是有很多种这样子。哦，菜场卖茭白笋不算啊，那个不是竹类的。那这样子的话，我这样又要把问题丢回给你们了。听说宇宙间什么事情都知道，人家家庭主妇啊，那你们去吃告诉我好吗？因为我没有那么爱吃笋子，因为历代说到这个竹笋这个刮肠壁这个效果的论点，其实都还蛮鼓励的。就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小孩子什么病不好，然后什么那个名医啊，然后怎样怎样吃什么药都不好，然后终于从他喉咙里面拔出一条笋子，原来他三天前没有消化的卡在那边，然后说你看在喉咙里面卡了三天都不化，那他问题是卡在喉咙本来就不会被消化，对不对？我们必须说吃了笋子每天拉大便都是看到那笋子完整在那边才不消化，所以这种论点都很无力，你知道，所以接下来这种，所以就不知道啊。那么还有就像治疗易经这个事情，就是竹子这个东西到底有多能够削平人的勾芒气，这我只能说一些神话故事，我完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好比说我们说竹叶能够治易经，对不对？就是经长太多。那竹石呢，因为我们一般的那个竹石通神明心生意气哦，你想就竹子听说是很少开花结果的，说竹子开花结果都是在大荒年之前，对不对？就是他觉得他活不下去了，所以才会60年一次怎么样吧，他能快生出下一代，他就死了算了。所以那都是好像鲑鱼卵一样，生了之后鲑鱼就要死了。那这样的东西说不定蛮补的吧？可是我们也没有闲的，也会无聊到每天要去买竹石来吃吧？就结出来像小米粒一样碎花啊，就知道有这个东西就这样子。那古时候有人说什么凤凰是吃竹食的，就凤凰很挑食是吃竹食。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就历代有一些本草家他说，其实我们一般说的竹食是这种碎碎竹子结出来这种小种子像米一样，但是他说还有一种竹食，就是竹子上面不知道什么东西长出一坨像一坨肉一样的东西，他说那种东西也是叫做竹食。他说那个东西一定要用那个灰水，就是那个柴烧过不是有灰吗，那灰泡在水里就会有碱性嘛，它要用灰水煮透才能吃，不然的话它都不煮，不用灰水炼透的那种竹石就一坨的那种，说吃下去以后人的指甲会掉光。那指甲我们也听得懂嘛，对不对？也是属于肝的风木这东西，所以这竹子到底跟这个风木之气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互克的作用，那我只能从这些乡野传说大概知道一下啊。那实际上是怎么样我们不太确定。那如果你说竹子代表性就八卦里面的震卦，对不对？那震卦就是上面两个阴爻下面一个阳爻嘛。那也有人啊就做文章，他说你看哦，竹子这个东西就是它的笋子一下就啪长成一棵树，所以你知道它底下那个阳气是非常重的，可是长出来之后上面这些地方从头到尾都是凉的，都是阴的，所以就说竹这东西也很像一个震卦，然后它的性质就是跟八卦来互刊的种种说法。但是这些东西跟我们生病吃药有很重要的关联吗？哦，当然没有，就是帮忙记忆而已。那我们说好，竹叶比较清上焦热，清润上焦的热，那竹根啊，反正吃菜在吃。那再来要讲到竹，比较要说的就是竹粒跟竹枝跟竹皮跟竹黄这三个东西实际上比较常用的。那竹子的这个皮刮下来，这个竹皮啊，那有人说有后来就叫做，我们现在一般要把它叫做竹茹，那有人说竹茹的刮法是直接削下来就对了，有人说是要把最外面那层绿的削掉，然后取中间那个纤维的那个膜。那不管怎么说呢，反正就是竹的皮肤那一带，对不对？那竹这个东西它的长相各位都知道是中空的，那如果你要拿这一颗竹子去类比人的身体的话，你就会发现竹皮这个东西很像是，你说是三焦也对，就是人的有网末网系统，所以 将来我们教完柴胡汤也会教一个食方，叫做温胆汤。温胆汤就是青三焦的痰的方，那这个青三焦里面的淋巴的痰这些东西，那就用竹茹当做一个主要的药啊。那就是古方可能用柴胡，那后来食方就可以用竹茹，那就是一个思考点。那也有人说，如果你把人看成一层一层的以经络来论的话，竹茹它对应到的经络是足阳明胃经，就是足阳明胃经，就因为最表那一层是太阳经嘛，然后再进来一层是足阳明胃经的区块，所以有人说竹茹是清胃热，因为竹茹常常用来医疗那个呕吐。如果我们用那个三焦去思考的话，就一个人会晕眩、会呕吐、会晕车，那是因为他的这个淋巴液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用竹茹是人的三焦、人的淋巴这样的思考去对应也对。那有人说这个呕吐是因为胃有虚热，所以他会呕吐，所以也有人说竹茹是对应到人的足阳明胃经，它可以清阳明经的热，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有。而这个竹茹呢，它这样子推送这个入三焦、入淋巴这个思考来讲的话，它其实也就变成一个祛痰药，对不对？只是光是靠竹茹可能效果还没有那么好，那我们都觉得说最好是能够用到，就是历代本草喜欢说竹茹的话，你再多放一些那个姜汁，这样子的话竹茹跟姜汁是很常有的这个一起搭配的药。那至于说竹子最外边的那一层青皮哦，古时候常常是拿来治什么呢？治牙龈出血，说牙龈出血就拿竹子最外面那层青皮用醋煮一煮，然后拿来漱口，可以止牙龈的血。哦，有同学说这是牙周病吗？我一直以为牙龈出血是因为维他命 C 不够哎。牙周同学，牙周病的话是牙龈退掉，就是牙龈。那这个的话有另外的做法，那个牙周病那个是用麦门冬漱口之类的。那竹茹是很好的这个止呕镇呕的药。那至于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竹子当作是易经，当作是抽筋的话，那真的很多那种抽风这种癫痫类的啊，这种竹类的药是可以用的。那竹枝是竹枝就是专门治这个的，这个治风痉痹啊，这个痉也有一些都侧，反正是古时候是同个长相的字吧，就是念作侧或者痉，意思是差不多的。那竹枝就是竹枝，我们现在叫做竹沥啊，药房竹枝我们称之为竹沥，就是你把竹子呢切开，然后就烘烤它，然后烘烤之后它那个汁就会被这个热逼出来，一滴一滴会出来，然后就接起来。那这个竹子烤出来的汁呢，就是专门能够把这个热的这个风痰化掉的药啊，所以就搭一些其他的药用。那这个竹沥是常常用的。那这个 竹沥没有在卖吗？ 哦，真的啊？ 竹沥有在卖吗？ 这个竹沥在古时候是很普遍的药啊，就是随便砍一截竹子烤一烤就有了。 真的？那你说现在都自己做对 啊？哦，可能要自己做。或者是现在有人用天竺黄啊，竹黄是另外一种。但是就竹沥是这样子，这竹沥特别就是阴虚而大热的人，跟这种热风受风受热而抽蓄的人，那非常有效。那后来我们药房习惯用的药叫做天竺黄，后来有人叫做天竺黄。竹黄是什么呢？竹黄就是你在竹子切开以后，有时候竹节里面会有一种粉，那这个粉其实就是它竹的液体干在里面。那竹就像竹子，我们刚刚讲到说，光是一个竹茹，就有人说它是少阳区块的药，有人说它是阳明区块的药。同样的竹沥，有人说它是象征人的三焦淋巴液，有人说它是象征人的血，因为竹子里面挤出来的水应该是竹的血，对不对？可是我比较倾向于用三焦的那个想法去讲它，因为竹子它里面是空的，它整个能量是聚集在这个皮里膜外这个区块的，所以竹沥的话啊，阴虚大热，说是中年痰火，就是有这种火痰，就是热的那种火痰的话，干燥的用竹沥是很好的药。那至于说 天竺黄，就竹子里面的黄粉，那这个东西是主要的效果是凉心经啊，心经，手上阴心经那个心的心经，那就小孩子的那种发烧，祛风热，就是有时候小孩子的那种心经的发热，什么晚上睡不好啊，闹啊，那种，当然我们后来有很多人是习惯用牛黄之类的药，那牛黄很贵，对不对？那竹黄很便宜，那牛黄跟竹黄我们选哪一种啊？那精打细算家庭主妇啊，就先从竹黄用起算啦、啊。那就是大概是讲的两心经的热，那这个大概这个竹子呢，我们要记得的事情就是它这个比较凉润，这样子对于阴虚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比较燥的下火药不适合用的时候，我们就用竹子。那同学就先记到这样就可以，因为其他的很多东西要随着一个一个方剂去认识它。那我即使说什么常常用于什么产后啊什么的啊、哦，那这个也要金匮要略的妇人篇读了以后才比较会用。所以我们一开始学呢，就学到是大概这样子：胎前、产后、阴虚等等等等。那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是气比较不虚的话，有一种东西就是精力，就是我们如果也可以不用竹沥，精力的话就是比竹沥要更加的力猛一，应该是猛一点点吧。就是竹沥还有点滋阴的效果，那如果你用精力的话，就是那个人如果力气很够，元气很够，你只是要祛痰的话，那精这个东西把它做出来的汁也是可以的。那当然我们平常在方剂的这个拌配伍的时候啊，那通常还可以加一些别的补药嘛，所以总的加到一起的话，竹叶石膏汤是蛮好用的方。那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生活中怎么样会用到竹叶石膏汤？病快好的时候之外呢？觉得燥热而疲倦当然可以吧。牙周病，哎，有希望就是，但是你最好要有那种燥热跟疲倦的感觉。那还有就是，如果说到这个清热啊，我们带到一点点的话，我提一下，我稍微插一个小题，就是比如说前面的那个六气篇啊，这个什么湿气啊、热气啊什么的，那这个伤暑、伤湿、伤热，应该还有一个篇章的伤燥。那你看一下96页啊，他就说如果空气太干燥的时候会有一些状况，那他就说如果你是燥邪，就是96页那个第35条啊，卷五第35条，他说如果是燥邪肝肺的话，用竹叶石膏杏仁甘草汤，看到没，就是一个不属于感冒的范围，它是一个基本的配伍。所以如果你的肺太干燥的话，大概就是这些药吃一吃就可以让肺比较不要燥。那如果肺跟大肠是一起的嘛，如果会燥气攻击肺，你们都知道吧，因为金嘛，肺属金，金是燥气，所以会这个外面的邪气跟人体会找一个它能够共通的对应点啊。所以这个如果这天气太干燥的话，你一定就先肺开始干，那肺干到后来就大肠也会干，大肠干就会便秘。像在台湾我们是湿度百分百的一年啊、哦，所以没有什么机会。那因为我在美国的家是住在沙漠里面啊、哦，就是我们家是住在那个 Las Vegas 那个就是赌城旁边那个沙漠地带，那我去美国的家的时候就会变成有的时候就住着住着就开始上不出厕所了，那这时候就要在我们那边附近的中国的药店买一点这种煮一煮。那我通常就是把竹叶石膏啊、杏仁甘草跟后面那个麻仁白蜜都煮在一起啊，就是麻子也可以润肠嘛，那加些蜂蜜也很润啊，就这样子煮一煮喝一喝啊，然后很快就好了。那就是当天气有所变化的时候，那如果你们有一天出去旅行的话，记得这个张仲景的六气篇啊，一定要 copy 一份带在身上，因为真的很有用。那走到哪里遇到那个病就是这样子医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承气汤嘛，那我们就下课一下再回来讲好不好？